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首先是一条新华社的快讯，在2月27号今天早上7点左右，湖北襄阳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发生踩踏事故，目前已经造成4名学生死亡，多名学生受伤，受伤的学生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那我们从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到呢，发现是这个小学的入口处的铁门突然的倒下，导致学生发生一个踩踏的事故。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12点半之后开放的，请你来发表意见的有话直说将是问你，哎，你觉得学校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啊？在最近不断的听到，不管是校园的暴力事件啊，读校服啊，这个或者说校园的午餐的质量有问题啊，乃至到今天出现这样房子倒塌，门倒塌，然后导致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本来我想很多家长想的是我把学生把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老师应该是一个放心的地方，一个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校园现在却经常成为这些伤害事件的这么一个剧场，因此呢也让人担心校园是不是正在变得越不安全呢？不安全之下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做出什么来改进？ 那当然这个事件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的消息，那有关的事件的后续的报道还在等待进一步的这个消息的出炉。那么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内地的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呢就可以拨打1872346，都是只收本地通话费的电话。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在12点半之后我们会开通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表达你的观点，对于校园安全你是怎么看的。 好的，那在这个互动话题之前啊，我们昨天的三 D 化新闻的节目是播放到王健壮，是中国时报的前社长那也是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我注意到其实很多那天在他香港演讲的时候啊，底下很多这个真是高朋满座，底下的特别是台湾人啊，对他比较熟悉的，一提起这个王健壮的名字，我心里就觉得好像大家要马上立正敬礼的这么一个感觉啊。那确实，30多年他自己说是一个老报人，因此昨天呢也是在这个访谈的节目里面不断的提到了，这个媒体行业的这个价值啊，或者说老派的这种坚守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继续来跟进讨论一下，因为在上周啊，我们一直在说台湾最近风起云涌的这个社运呢，是说要反对媒体巨头对于媒体业的一个垄断，最直接来说就是一个中时旺中案，这个旺旺集团之前做学米饼的，那现在来这个做一份报纸，做一份报纸，那人家有钱啊，你拦不住他，但是呢，就是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抗议啊。那我相信这个抗议的来源，一部分是觉得这个是大财团，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对旺旺集团在这个大陆的这个投资生意啊也有所顾忌，就觉得你的生意会不会影响啊你这个带给这一份媒体的一个政治立场。 那在演讲当中，王健壮先生，我们大家都在场哈，当时听讲座的时候都也是表达了对这样一个事件的看法，他就说到非常直接，佩芬你记得吗？他说这是一个垃圾的一个法案，也不知道 是 怎 么样通过的，他说 对， 然后呢就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哎，台湾的媒体一向是，你说新闻自由是，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包括是香港，他都会有一种羡慕之情在里面。但是从王健壮这样一位老报人，这么资深的媒体人的口中，就讲到台湾媒体这么不济耶，就是不济到啊，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你听完之后会很震惊，然后就特别想知道，哎，再给我们多讲讲具体的故事。那其实佩芬，我们知道你在台湾也做新闻多年哈，你听完之后感觉如何？ 其实凡 韩树跟明奇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在偷偷拭泪 啊，有 心在滴血， 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你念新闻出身，你对其实对追求新闻这块东西你是有一个梦想的，所以当天在听王念庄就这样的一个前辈在讲他做新闻的历程，其实你是会有一种真的很感动的感觉，就是那个是你的一个梦想。 对， 可是现实呢？现实是不是这样呢？那他也不断讲到，就是台湾媒体现在的一个，包括就反垄断这个，而且其实你们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其实。在讲，因为他是中国时报出身的， 对， 当他每次在提到他当年的那个中国时报的影响力，在怎么样关心，在讲到余纪中老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光彩很骄傲的， 对， 如果没有中国时报，现在的台湾的民主或许不是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可是现在呢，刚刚明奇也提到，就是现在很大的大家在反垄断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标的，其实也来自这个就是中国时报集团 当年推动台湾民主转型的这么一份报纸，今天很有可能成为了民主政治当中的一个问题。 没错，可是我觉得当讲到就是这个反垄断，就最近那个台湾就监管媒体这个单位 NCC 啊，就是也推出了这部法案，想要，可是王念庄那天也讲到，就是什么叫做媒体垄断，这个要去定义清楚。其实我们之前讨论旺中案，知道他最大被诟病的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大到它是一个问题，大是一个问题，可最最终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它中上游中游下游它都垄断了，就是台湾它把通路也垄断，这才是一个真正会控制到声音的。 什么叫做通路？ 就是它有地方系统业者，旺中案，因为呢，如果它有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在台北就是在台湾看电视，你必须要付钱给系统业者，然后系统业者才会把这些就是提供给你这个讯号给你们，所以它如果一旦 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运营商， 对，没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电视之前是上不了架的，这跟中视有关， 所以它的倒不是说对中视就是之前这个最大的争议，倒不是因为它真的有中国时报又有什么中天电视，而是因为它有了这个通路，如果说万一我今天跟你不对台或者什么，我可以不让让你的频道在这里上架，那不就把这个声音可以就变成， 就是好比这个我是生产牛奶的，我连送牛奶的这个服务都是我垄断的，因此我的竞争对手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跟我合理的一个竞争。 我看到一个资料啊，说旺中这次旺中宽带他们打算以新台币700多亿元收购中嘉集团，会成为全亚洲5年以来最大的一宗媒体并购，而且呢，如果他一旦收购成功，旺中就可以控制台湾近1/3的收视户市场。这个数据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说1/3，那还有2/3，其他人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发生的渠道？ 所以我说有时候是议题见仁见智啊。然后待会再回归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再惹到这个旺中的这个争议，就旺中除了这个系统业者之外，还有就是那个之前的那个一传媒的并购嘛。 对， 一传媒并购就蔡衍明也在，就是这个钱嘛，蔡衍明也出了钱。所以他某些程度，他不只有了通路之后，他还要开始去控制意见市场。就你知道就是一传媒这个集团，他在台湾可能或者是他在香港，他的立场是比较这样，大家都知道。他如果说他今天他收买这个，他是不是会让整个一传媒的整个声音跟他的言论整个大转弯？所以这也是大家现在去质疑，你有了通路之外，你还要去就并购这个意见市场。 所以大家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一点担心啊，觉得这个媒体如果做的太大的话，我们这个台湾的所有电视的这个受众啊，就会被洗脑，简单来说，被这个大老板，哎，你这个想要你的媒体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感觉，因此有一点担忧。但是啊，你看这个，我上个礼拜我看到台湾新闻说立法院出了这个法案了，现在规定是说，哎，如果一份报纸你的阅读率超过了10%，那么你就只能做报纸，你就不能够经营别的跨媒体经营啊。他的说法是说，那我当时第一反应说，哎，那这样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垄断了，那所有的巨头都不可能并购了。哎，但是啊，这个王念庄先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论断，他就直接说这个，就他说这不是白痴吗？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来听一下当时怎么讲的。 这个法案叫做 反媒体垄断， 叫做白痴法。啊，这个完全不知媒体为何物人立的法啊，因为我讲的嘛，第一个拿台湾好，自由时报号称41.4，苹果号称37点几，联合报号称20快到20，中国时报16%，最低的就超过16%。那如果你是10%或者15%好了，我再帮你拉高一点，你还是16%。中国时报现在目前它不能够有任何一家非中国时报以外的媒体， 如果有两年之内你必须全部处分掉。 但这不是达到了反垄断的效果吗？ 这不神经病吗？那你干嘛要去准许媒体行业把媒体行业整个铲除掉算了嘛？人家为什么只能赚10%阅读率的影响力？ 嗯， 垄断是要制裁，但是10%垄断的什么？10%能垄断什么？10%的报份可能如果用数字来换算的话，可能还不到40,000份。 嗯， 那不是笑话吗？我40,000份连存活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说我垄断，所以我不能够去并购。 嗯， 所以这个法律是神经法，这是一群我不晓得哪一群白痴，我讲难听，在那边做的这个研究在那边。台湾这个法律就好像什么，你知道，我本来是靠卖皮鞋赚钱起家的，我卖皮鞋卖得很好，我超过了10%，然后我现在要去做皮箱，也跟皮革有关，然后这个政府的法律说，你要做皮箱，你必须要把皮鞋的生意收掉，否则我就不准你去做皮箱。全世界有这种事情吗？全世界有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有这个权利吗？因为这个涉及到你处分我的财产，而且我不是没有犯法，你怎么可以处分我财产？我做皮鞋做了赚钱，我行有余力，我去投资，我去做皮箱，这个法令说你要做皮箱可以，那你就要停掉这个生意。全世界有这种事，你不觉得我们的法令就是这样子吗？ 嗯，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健壮先生啊，是在这个周末在香港的一场演讲当中，也是谈到了最近的这个台湾的反媒体垄断的法律啊，在他看来应该通过的机会不是很大，不然的话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哎，佩芬，现在台湾的气氛怎么样？就是之前我们知道，从去年就开始一直持续这么多的，尤其是学界啊，还有很多媒体的这个专业人士，还有很多的教授学者都出来参加反垄断的游行。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么一个，不能算是阶段性的成果吗？ 阶段性，对，我觉得很认同王健壮先生讲，就是真的是一个白痴法，因为他不可能会过。就我觉得，就算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他再怎么样的白痴，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现在台湾媒体真的这个生态，这个推出这个法案。所以，第一，我有一个阴谋论，我觉得他根本列这个东西，只是因为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他不会让他过的法案。另外一个，你从现在其实台湾这个立法院的生态，其实你说台湾的电视台立场很鲜明，蓝的蓝的，绿的绿的。那你说如果这法案已过完了，那什么东西都要拆了，中国时报旺中集团要卖掉电视，要卖掉什么，那自由时报也是可能他要卖掉什么，那完怎么办？所以绿的我永远不会让他过，蓝的永远不让他过啊。所以其实这个法案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过的法案啊。 对，以前我们说反垄断是说你这个卖牛奶的不可以负责送牛奶，但是呢现在这个法案一出呢，是说你卖牛奶呢你只能卖朱古力奶，这个其他牛酸奶也不可以卖了，哎，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台湾的反垄断法，它可能只是为了回应啊这个民间的这个诉求而故意抛出来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即使是立法者或者起草这个法案的人都知道这个法案是没有希望通过的，因此让人觉得非常的一个奇怪啊。但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这个那天王健壮先生把台湾这一次的反垄断的社会运动标志为一次重大的社会性，就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这么一次运动。我在想，真的有这么大意义，或者说大家的火气真的有那么大吗？这个旺中啊，或者说旺旺并购了这个中国时报，并购了以后它真的会产生那么大的问题吗？ 其实刚刚提到，我们其实最近这一波反媒体垄断的最大的一个标的物就是旺旺。 嗯， 因为旺旺其实从他，你说以前他从小就开始吃旺旺米饼嘛， 对呀、啊， 米果。然后后来到他开始有一点没落之后，他去了中国大陆，后来变成台湾首富，回来之后，他开始就买媒体。这买媒体就是可能当然有影响力，也可能是他要做关系，不知道。那可能他就开始狂买。你买了这三中集团之后呢，争议很大。 三中 就中国时报、中天，然后还有中视，就三中嘛。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开始有系统业， 那后来你说又黎智英这事情就一传媒，就发现你会不断的想买，就大家对这个动作会觉得他真的是想要干嘛，是会有恐惧的。可是我觉得你说重要的地方呢，我有很多的同事，以前的老同事，很多老同事在一传媒，他们就是后来就是发现就是并购，可能如果一开始知道只是一个卖，顶多觉得很可惜，一传媒退出台湾。可是呢，后来发现原来这资金里面有这么蔡旺旺这个角色在，所以后来他们在内部里面发动那个运动，大家很激情的，就发现就整个晚上可能是在那边守夜，就是希望捍卫这个新闻自由。因为其实你说当然蔡老板在很多的，因为大家对他很多质疑，他其实都非常的，他不是躲在后面就没关你骂我都不回应，他是会非常出来去跟你讲说， 很高调的， 我用钱我很正当，我守法，法律这么说我可以并，我是守法的，还有就是我下来我买，可是我不会介入这个所谓也许编采这个对机制，我尊重专业。可是我相信现在很大的一些，特别是中石集团出来的，包括王建壮先生，对这个很大的感叹，就是因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是因为财团去买了之后，你就不会用你这个媒体集团去做什么样的吗？对，我觉得这个质变其实在很多的就是在旺旺这个媒体集团里面的员工，就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有很大的感受，就包括立场上的，或甚至是我估计真叫黑，不要说黑手了，老板的手其实你说这是他的 大手， 就你会觉得跟你觉得应该作为一个媒体人的那种理念是会觉得 相左的， 对，而且会觉得是难过的。 有什么现实的例子吗？这个老板直接 就例如我以前做政论节目，我说很，我们聊过很多次。其实我非常理解一个电视台或这个报社，你可以有立场。其实美国很多都是啊，我挺共和党， 媒体都是有立场， 对，有立场。可是你在立场，所以我也不是那种不能体谅老板的处境的人。 当然， 可是你不能够，就是但是大家对品质上的要求，例如说你不能够今天你是跟谁是两个立委是很好的朋友，那你就觉得啊每个礼拜该请他来个一两次。可是对于做节目的我有节目品质的要求。如果这样的人上来只是当个板子，就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我会觉得。我只是觉得这个要我吞嘛，对，或者是说有一些议题上，那可能它并不真的是公共议题，这设定解，可是你可能就是为了帮这个政治人物，因为他是你好朋友，去做个宣传， 对，成立公关节目， 然后你就说，哎，不如我们今天来谈一段这个东西吧，那或者是说某些人你绝对不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选择啊，那毕竟这个集团是被蔡老板买下来了，那就是你不做 就是他的这个私人的好恶已经太过明显的体现在了他媒体的最后的报道的这个内容。 之前他们这个反垄断中间就是在并购出现过一个插曲嘛，是去年中的时候，不是说有条件的给他通过吗？如果你可以保证说中天的新闻有独立的这个采编， 要把中天卖出去了。 对，后来他又找了一个噱头，说把这个中天新闻是信托给台湾商业银行还是哪家银行，但最后呢又被诟病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幌子，然后那个蔡衍明也非常高调说中天新闻是他的最爱，他根本舍不得卖出去。那这个事情现在台湾，你说尽管他出了这么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阴谋论的一个法案出来也不会通过，那下一步会怎么走呢？你看现在台湾的学生，我看到一些视频呢，哇，静坐十几个小时，有的记者协会的那些负责人真是声泪俱下的去捍卫台湾人新闻自由，哇，我就看到之后，你说作为一个从内地来香港，虽然香港游行也挺多的，但是看到台湾有这么一些有的甚至是跟香港遥相呼应的东西出来，你还是会有内心有触动和动容的感 觉。其实我要讲说以前呢，王建壮先生其实也讲到很多包括台湾以前的这个时代背景，其实以前只有三家电视台，而且是党政军包下来的，可是你说因为当时只有这三家电视台或是言论被限制，台湾就没有办法走到今天的民主吗？不是。所以我觉得媒体垄断跟你就是跟我们现在好像很怕它真的会影响到包括是 被洗脑，我觉得台湾人民已经进化到不会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我说他最近这么大是因为他真的旺旺集团买的太过分了，他是一个真的很大的标的物，你有点过分，而且他可能会持续的买下去，所以你必须要限制他。可是我觉得你说他会因此 而就让台湾的 撼动台湾的民主基础， 民主或者甚至是说它会让整个的民意就大家被洗脑、 嗯、 就大家因为它可能也许就红色或是蓝色、 嗯、 就大家会因此而倒向那边。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气氛不太会是的、 嗯、 就即使是你今天是可能媒体百家争鸣、 嗯、 可是你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你的控制下，你可能你说大家虽然是很多媒体，可是也可能还有那个控制下，可能未必， 嗯，嗯 你还是会被，就可能你的一个言论还是 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媒体它有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啊，但它同时跟市场占有率之外，它有一个所谓的可信度， 嗯、 可信度这两个东西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我之前看了一个调查，说美国的那个 Fox News、 嗯。 最近不是这个成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这个全美性的这个电视台吗？它的收视率和它的可信度是倒挂的，就是说看它的人很多，而且呢有一这么一个趋势，看的人越多呢信它的人越少，这反而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所以中时你这么说，那么如果说既然没有人信它，那么为什么又怕它并购呢？你说它这个过分，他能够过分到一个什么程度？ 可我只能觉得他是一个，可能是总是有一件事情会触发某一个运动，就他可能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做了这些事情， 嗯， 然后让也许台湾媒体他也在进行一些反思， 嗯， 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不只是旺旺，你包括 HTC 的王雪红， 嗯， 他也买了 TVBS。 嗯、 那郭台铭也想买媒体，你会发现所有的财团老板有了钱他们都想买媒体、 嗯、 包括台湾很多的银行啊、 嗯、 之前不是讲说这也有估重量，就是中信金集团的这个事， 对对对， 还有包括富邦都想买，所以你会发现有了钱就想要媒体、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气氛下，只是旺旺引爆的这个就在这个当下、 啊、 就这个事件关系， 就是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说未来台湾的媒体有没有可能被财阀垄断，变成这么一种情况。 对，刚刚我要回应一下，就刚刚你讲到 Fox 那个、 嗯、 你说既觉得收视率高可是又不可信，我就刚刚我们还在聊，就是有中天有那么电视叫就是一个新闻龙卷风， 对啊， 就跳了那个上帝， 我们马上要给大家放， 好，我们听一下这个很有趣的上帝粒子呢，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声，一个科学发现、 嗯、 说是发现了一种这个粒子，具体为什么叫上帝粒子，好像说它的这个变化特别小，反正特别技术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你看这个新闻龙卷风就有一种这个我也能够理解的方式就把它演绎出来， 赶紧放，嗯， 就请这个对上帝粒子非常有研究的江博士来跳一段上帝粒子的舞蹈。 这个舞呢大家看不到画面，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就感觉啊你穿鞋的时候左右脚的鞋子穿反，然后呢裤带又没有系好的时候，你走在路上走就是跳出这样的舞步，这样的感觉。 然后还是一个穿着西装啊，西装革履皮鞋， 这个人都是 一个教授博士。 佩芬知道这期节目、嗯、那个江博士他真的是一个博士吗？ 他真的是个博士，而且这个主持人呢戴立刚其实是个气象主播来的、 气象主播加上一个他是物理， 他是在， 他应该是研究历史，然后 京都大学的博士后， 对对对对， 我还看了、 哦 还 是， 我还看了底下那些评论，说我敬佩的江博士，您今天是怎么了？大家都看到吐血了， 就 你看到整个人扭捏的， 就像赵本山，就像赵本山那个卖拐似的，那个在，但真的是一档。他会定位说自己是一档新闻节目，对不对？ 没错， 我很难想象新闻节目里面会请一个，比如说咱们军情观察室， 嗯， 军情室请一个将军来，哎，将军跳个舞，哎，表演一下咱们的航母 style， 比如说，这不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而且昨天还好笑，昨天我上就脸书嘛，然后又是这个节目， 嗯、 他们昨天就最近蓝可儿的事情啊，就是很热， 对， 然后他们谈了好几天，那怎么办呢？昨天的新的梗是他们就到了大楼的天台去水塔 模拟吗？ 他们就在模拟说他当时怎么样，可能是。就主持人就带着嘉宾，然后就摄影师就在大楼上的水塔， 他要把嘉宾扔到水塔里面去， 就他没有扔，只是在那边，就是你需要这样的场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行，所以我觉得我 这样的节目一定收视率非常高。 其实 尽管你心里就很不 屑，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骂，怎么可能？怎么做成这样？对，可是问题是你说收视率为什么他做得下来？ 对、啊， 那是因为他收视率高。 对呀、啊， 对，所以你说台湾媒体烂、 嗯， 那我也是在想到底谁烂？是观众烂还是制作人员烂？ 你说这个观众烂的话， 这两天你找到答案了吗？从王定壮先生演讲完之后，你心里就有点愤愤不平，但实际上又有点共鸣的感觉，是吧？ 其实真的很难，鸡生蛋，蛋生鸡，有时候真的是要从根本上去，对啊，去教育吧。 真是啊，这个王定壮那天说了一个 我这个说法我听到不止一次，就是说这个民调啊，或者说观众的这种问卷，有的时候骗人。你比如说，樊素，我问你，我说樊素，你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哎呀，樊素说，我喜欢看、这个， 我喜欢看八卦。 你这个这是诚实的，一般的都说啊，我喜欢关心国家大事啊，我喜欢 新闻， 学多一点东西，我要了解多一点资讯， 有深度的， 有深度的， 有见地。 但是呢，你这个遥控器呢，就是不一定是体现了这个样的选择，你遥控器呢。就往这个八卦的，这个情色的，这个肉比较多的。 对，真 的， 我跟你讲，那个咱的凤凰 FM 上面不是很多栏目、 哎、对 吗？你知道最近我的朋友说点击率最高的是哪一档吗？他说以前我还听你 穿的最少的就是点最多的。 对，我现在每天一打开就是每日一优，就不写了，你知道吗？ 每日一优，对啊，真是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说没人看着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没人看着你的时候，你的电脑屏幕上面显示什么东西才是最能够显示。你这个人， 其实他是迎合了你人性当中的一些在深层次心底里面的一些欲望、啊、谁都有一些本能性的反应吧，比如说窥私，就是你越得不到的你越想得到。 是， 然后我那天也听那个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上讲了，他说、台湾的媒体呢，如果说媒体想追求真善美的话，台湾媒体真是做到了。他你看，尽管是苹果日报也是台湾人很多人恨他，但是他确实是揭露了很多东西、所以 对， 可以说他是一个可以讲真话的媒体、但是台湾媒体更多的是激发人性当中的丑恶，大家善和美是很少见到 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佩芬举的那几个例子，你在大陆是你虽然说大陆反三俗吧，但是也不会俗到那种让人耸人听闻的地步。 就是这个，对，如果说刚才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以大陆的这个反三俗的标准的话、这个就是三俗爆表了。这个就已经超到这个 index 之外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来说这个台湾其实除了媒体之外，你说我们大陆有的时候大陆的朋友到台湾啊喜欢看电视，或者对于台湾媒体经常有这么一种想象，哎，觉得台湾媒体敢说啊，说真话，对不对？这个台湾言论自由。但是呢，那天听王先生这么一讲呢，我心里面啊就一直说，如果这个话换成一个大陆人来讲的话，恐怕底下大家就会觉得这话有点奇怪。要换了台湾人来讲这句话才有可信度。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大陆的一个想象的问题啊，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刚刚一直在说啊，这个你说我经常跟大陆的朋友啊聊到这个台湾的媒体，人家一说台湾的媒体很好啊，啊，台湾的这个什么话都敢说啊，你看人家这个领导人啊马英九天天被骂啊，恐怕是全民都敢骂啊。 我的那些同学呀、去台湾旅游，你知道有个项目是哪儿吗？就是关在房间里看电视。 对， 然后除了看那些千奇百怪的政论节目，还留着晚上故意不睡觉看成人节目。好多 索马频道， 真的是。然后说哦天哪，他说台湾你知道开放的难以想象，然后他说你下次真得去留在专门有一天关电视里看。 其实不是说争论节目都叫，刚刚樊素说千奇百怪就是很奇怪的争论节目，过前做争论节目其实未必都是那样，我只能说他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一种风格，但大部分的争论节目其实还是很争论的。 我觉得他模糊了一个概念，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就是新闻，我们对于新闻的定义，那天王建庄他不断的强调说，现在这个 journalism 的这个定义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前说什么是新闻，或者他的这种老派的这个价值，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啊，就是说 public interest 的这种。但是现在呢，新闻在我听上去，我们经常把新闻跟简单的消息，或者说是这个知识分子跟知道分子经常混合，有什么区别呢？就有一些事情它完全无关公众利益，但是它很有趣。比如说这个新闻龙卷风，我那天看了另外一个节目，他讲孟加拉有一个人，有印度有一个人养了一只老虎，自己跟这个老虎一起住。好吧，这个他作为一个新闻来讲，这是一条趣闻，对不对？趣闻你严格你说它是不是新闻呢？它跟公众利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不对？它有没有虐杀这只老虎，或者说这个老虎有没有出来危害当地的社会，没有关系。但是大家已经习惯性的把这样的消息当作新闻的一部分，我可以接受，就这对于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台湾这个 在我看来，他现在出的很多问题啊，王建章先生痛心疾首啊，包括这个佩芬经常声泪俱下的在控诉的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后现代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你如果以大陆的环境来看的话，大陆经常觉得这是一种富贵病，就是你已经走过了你所谓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扩大空间的这一道坎，然后你再来想我怎么样来利用这个空间，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质量来，因此。这样的话题，经常跟大陆做媒体的朋友了解这样的话题，就是你很难找到一点，就是大家接不上号。 嗯，我觉得是因为两地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就是你 处在不同的一个阶段。 就是王建壮先生跟你讲的非常对，他说，台湾已经不是说有和没有的问题，是好和坏的问题，就是我有了，我怎么样去把它做起来，就是。还要涉及到一个价值多元的问题，就说到我觉得有的时候跟香港的社会还挺像的，就是你看一个社会它能容纳能够容纳多少不同面貌的东西，就包括你多元的声音，还有你多元的表达的方式，还有你多元的价值观，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市场里面只容得下一种形态，我记得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去旁听他们新闻学院的课，当时就有一个湖北台的主持人过来给我们上，他给我们放的新闻节目是什么，就是佩芬你们以前做的节目，真的是像李涛啊那个李延秋他们主持政论节目，所以那时候给我灌输的印象是哦，做新闻我们要向台湾人学习，然后没有想到就那天听王建壮先生讲完之后，我自己觉得我之前的受到的一系列的那些灌输有一点颠覆的感觉，当然跟佩芬之前呢有过聊过天，就说到台湾的新闻现在就是往那种趣味化的方向上发展，而且说从来不会有人去真正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据说是国际新闻是一直是一片空白， 其实你说 这是台湾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刚刚你讲到说我前老板的这个，其实他也真的在挣扎过矛盾过的，你说当有Mason 看过一个节目叫关键时刻，就讲外星人水怪，就可能你今天可能日本是一个地震，它也可能就是牵扯到可能是飞碟经过， 对，如果飞机坠机的话通常有外星人啊 对之类的，这样的我不能说他是绝对是错的，因为他的收视真的很好，他有他符合他就真的是有这样的 一群听观众想要看这样的节目，只是说当他跟我们的节目是同一个时段，你每次发现呢你很努力的在做一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认真在准备每天很多资料，可是你发现就做出来隔天的一个成果可能还不如你真的去找一些外星人讲水怪的这东西，说真的很挫折， 所以你这样会对观众失望吗？你会觉得观众怎么这样？ 其实没有，这两个层次就其实我钱老板也会有时候会觉得矛盾，就是说哎，真的要怎么办，就是一个我常常在讲的影响力跟收视率，可是呢你不要觉得永远永远都是水怪跟外星人的这个，当可能例如说到大选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很多数大部分的一些中间选民，最主要的这群中间选民，他可能就是这层中产阶级，他可能这时候他会回来关心的是这一些该关心的是社会民生，对国家政治的这个经济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他选择的就不会选择这个台，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台的定向也可能是一个就是我要来娱乐的时候要来放松的时候来，他这时候就会回到了这个可能到另外一个我比较想就刚回归到这是一个你喜欢看跟你相信，所以这时候他就会回来了，所以有时候他是一个寂寞的过程，就或许在你最近没有选举或者没有什么太多议题的时候，这些节目是会很寂寞的，这些新闻是会很寂寞的，可是到某些关键的时刻，当这些人想要选择看一些真实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会一些比较真的有一些深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回来的。 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是观众对于我们以前是说媒体对于观众的一个分众，把我的市场去细分，现在其实观众反过来把我可以选择的媒体我也给他进行一个细分，这个是我需要消遣的时候看的，这个是我需要找到权威的时候需要看的，这个是我可以信得过的，他会这样来分。 我觉得没有错，这个时候要看一个是这个做媒体人的一个定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当时王建壮先生讲他在学校里教书是教媒体典范，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你接受的价值观，如果是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深刻在心的一个理想主义价值观持续在的话，你出来之后如果你真的是在做媒体，你看到别的收视率一直飘红，然后你做非常严肃的非常客观的比较有深度东西，永远当然是没有办法跟那些娱乐节目相比，但是你会觉得我应该有那种定力和耐力去持续的做下去， 可能跟你的以前接受过的教育和你现场的时候收到一些回馈，以及你的整个的传媒环境和你老板给你一些支持度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东西啊，我补充一下，你说这个新闻理想啊，或者说经典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你忍得住，你的老板忍不住。 是。 你自己定得住了，你老板定不定得住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不 是 你可以 互相的一个，就像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中天集团，大家也都看过文茜世界周报、财经周报，它是一个中天非常高评价的，因为真的做得非常认真。 很好看那个， 它同样在中天，我们刚刚讨论在大家在笑的新闻龙卷风， 对、 它同样在这个平台上嘛。我是觉得它不是一定是说我只能做这个或我只能做那一个，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会太过迎合市场了，而能够自己坚持过，或是我觉得要引导资讯这个东西变得少了。就例如说，我在国际新闻上面真的很少，在台湾比较少。可是可能就还是有电视台，他可能会愿意每一天开一个小时，就给你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那有些台也许就觉得我连这时间我就是开一个来讲水怪，来讲外星人的，我可能收视率高一点。对，他可能会觉得引导性的这个东西少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每一天还要有那个守住寂寞的那一小时，我不愿意。 我有时觉得寂寞和小众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你在寂寞的时候看你就那种。你肯不肯花那么一点点精力去努力经营，也许你说就那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会凸显你的品质，而且说你一个小时做好了，你将来影响到的人群可能是这个深远的影响力，所谓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嘛，你不知道是被谁看到的，而且看到之后对他的或许他就是一个决策者，或者说是这个社会最中间的力量，他影响他之后，然后他再从决策当中发散出来的影响力，是你做很多的娱乐节目看起来表面非常热闹节目，可能这个影响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这个我想到其实最近在其实说到这个大陆媒体啊，这个大陆媒体当然一方面这个大的环境不一样，这个言说的空间跟台湾还是没有办法比，那整个体量也不一样，你这个大陆的新闻是富矿，但是呢你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所谓新闻当中属于前现代的这么一个状况，或者说还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人家也后现代的这个后工业时期，咱们还在农业社会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大陆现在有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比如有很多都市报啊，之前一直讲的这个都市报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些报它也要争它的收视率，它也要它的这个阅读率，它也去争它的广告，所以它会卡在这个市场化的动力啊，就或者说这种赚钱的动力，反而成为了大陆的媒体用来不断的突破它的言论空间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做法。比如说大家现在注意到国内的几份这个杂志或者说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都是财经出身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财经的杂志经常有读者问说你这财经杂志从来不报股票。他说对。不报股票的财经杂志才是真正财经的杂志，这不是坑你的杂志。这个很多打着金融经济旗号的刊物媒体在做讨论政治的事情。 其实我在看内地媒体，我有时候觉得内地的有些深度的报道在香港和台湾都做不到。你说尽管我们经常说央视什么什么，它有一些新闻深度节目做得非常漂亮，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来到香港之后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在香港你觉得会什么时候都非常非常短，尤其是听讲座的时候，在大学听讲座动不动就三个小时，就前面两个小时是那个讲者讲，后面有一个多小时是观众发问的。可是我在香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央图书馆听李欧凡那场讲座，他讲了40分钟，发问半个小时，然后是我主持的。我说我完了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这个也太短了吧，能听到什么内容呢？这个时候我现在就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对观众一种培养，就是如果你从内地那个环境出来啊，我有那个耐心我去听三个小时讲座，我也有耐心去看完一个小时的新闻调查也好，什么什么新闻专栏节目也好，可是如果你在香港和台湾又是非常快速节奏的一个城市的生活环境下，而且每个人都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商业价值的话，你是没有那个心静下来的。所以说如果想这个台湾和香港有朝一日可以改变像现在这样一个看似很病态的传媒环境，真的是要从那个观众培养上。 我想补充一下王建壮这个题目叫走过荆棘寻找繁花，就这个繁花还在寻找当中，就虽然已经走过，我觉得台湾像是真的是走过一个荆棘时代了，就现在大家也在迷惘，就我觉得那可能中国大陆可能就稍微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看，虽然大家觉得台湾媒体那或者是大陆的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是我都觉得 小小的就从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这里三个人，就如果每个媒体人都能够从自己， 对， 就不要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太小， 开始 就自己开始的话，我觉得总是媒体环境是可以好一些的。嗯、对， 好，这个王建中先生说，这个台湾有两类杂志卖得好，一类是八卦杂志，一类是成功学杂志。咱们就是定位啊，以后做一档成功学的节目，要励志啊，要励志，大家加油干啊，加油！好，非常感谢这个今天佩芬加入我们节目。我们前面讨论到的是这个台湾媒体的这个生态环境啊，真的是现在很多去台湾旅行的朋友啊，把看电视也专门当做旅行的一个行程。那待会儿我们开放的这个热线，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在湖北襄阳的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在今天早上发生了踩踏事故，目前造成四名学生死亡，多名学生受伤。那么这样的踩踏事故在一连串的校园伤害案之后，以及校服食品、校园食品的这个案件之后，是不是让你对校园安全已经丧失了信心呢？你认为学校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或者你认为啊，从你的经验来出发，校园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 好的，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在内地，请拨打40012009000，都是只收本地通话费。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app， 那么现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告诉你的想法。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湖北襄阳的今天，湖北襄阳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校园踩踏事件，目前为止有四名学童死亡，多人死伤。那么这样的事件发生，是不是让你对校园安全失去了信心呢？我们来听我们的听众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陈先生从哪里打来？ 广州。 广州的朋友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当然也感到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并不惊讶，因为近年来类似的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甚至说是时有发生。其实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这么多，学校固然也是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所以出问题其实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其实根源我觉得是在于我们社会本身，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首先要去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建立好的制度，并且去落实它。反过来说，就是涉及到就是学生孩子性命安全的这些事情，也屡屡有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的社会其实问题真是到了这个很严重的程度，是我觉得是值得主政者还有我们所有人都去好好思考怎么去解决现在的这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这个广州的这位陈先生就说，这个是不要看是校园的一座门啊，可能问题是出在更广泛的社会程度层次的一个方面。接下来是彭小姐，彭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彭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陕西西安。 西安的朋友，您怎么看这起校园的这个安全事件？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吧，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如果我在出校门的时候，我的同学会被压死在校门底下，我觉得会对我的童年造成很大的阴影。就我觉得这个事件首先是对儿童心理造成了一定的阴影。再其次的话，我觉得校方就是对学生不负责的一种表现。那么教育是立国之本，觉得教育不应该对学校的这些安全问题做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之类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陕西西安的彭小姐说是这样的事件啊，其实发生在小学里面，其实不光是对于死伤者啊，那对于其他看到这件事情的同学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一个伤害。接下来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我从广东打来的。 广东的朋友，您怎么样看这起发生在湖北的校园安全事件？ 我看到这个消息呢很痛心。 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陋习，就是不排队。 嗯，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是在学校老师不教，从小就教他的过问的素质？ 嗯， 做任何事情要会排队，所以呢他走进社会做任何事情也会排队，这样我们中国就希望就大了，是吧？孩子一代一代就会有很好的过问的素质，又有文化又有素质，中国就有希望。 嗯， 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太注重所谓的成绩，不注重这一个过问的素质的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好的，刘先生，非常感谢您意见，说的非常有意思。这个说的是指出了排队的问题啊，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看到现场很多的细节，但是相信出现踩踏啊，这一定是跟现场的混乱和拥挤是有关系的。那确实，我经常在想，不说这个排队吧，如果说小学生有更多的求生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或者说学校有一些紧急状况的预案的话，说不定在类似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至少减少一点伤亡吧。啊，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喂，李先生。 李先生您在线上吗？ 李先生不在，那四号线上。喂，您好。哎，这一条线暂时没有接通啊，没有 关系。 好， 我们等一下再等下。 我们再可以再等待一下。那目前为止啊，这个大家刚刚打过来的意见好像都是应该，我听上去对我们问题的直接回应是觉得对于校园安全还是挺担心的。那我注意到已经在开学以来有很多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啊，组织了很多这个学校里面的演练，比如说出现了之前的这个暴力的进行校园伤害，哎，学生应该怎么办？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小学还练习了，就是说这个学生呢会拿起这个扫把，组成扫把军啊，这个跟这个歹徒去进行一个对抗。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心里是想，对，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就是你让孩子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去上去跟人搏斗呢？ 所以这样的案例呢，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个别事件，还是说从个别事件当中会发现一些集体性的一些弊端？就好比刚才这位刘先生讲到的，说尽管仅仅是现在湖北襄阳发生了这么一起学生踩踏事故，可是你会看到，哎，为什么学生会在一个地方拥挤？他拥挤的那个前因后果是什么？是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说，是因为这个施工队，施工队呢，他们有这个水泥预制板从上面掉下来，那中间是不是除了没有排队拥挤状况之外，还有一些校园本身的安全措施是有漏洞的？那么为什么知道学生会从底下经过的时候，你们没有做好预防措施去保证学生的这个安全？ 而且我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有任何湖北这个地方发生的地震报告啊，或者说这个灾害的报告。我就想到 官方媒体消息依然是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往这个事故现场，正在调查原因当中。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你看日本311大地震这么大的这个地震，学校没有一个倒的，就大家都可以到学校里面去避难。但是这个在中国的很多学校就是在不要说小地震了，根本没有地震。 学校反倒是一个事故的高发地。 对，学校反而成了一个危险的一个来源啊，这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痛心啊。接下来是杨先生已经进来了，杨先生您好。 啊， 哎，杨先生您在了，您是从哪里打来？ 我是从湖北。 啊，湖北，您就是来自，您是来自湖北襄阳的吗？ 我不是，我就是挨到这个襄阳的，是恩施地区的。 您怎么看？ 我这样看，他这个教师的这个待遇太低了，那个教师没有尽职尽责，没有恪尽职守，他没有这个站好自己的岗位，教师的待遇这个待遇太低，一工作二十几年的教师都是一两千块钱一个月啊，这教师怎么养得活人呢？整个都是这样。 杨先生，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就是教师的。 啊，您就是教师，您是教的也是小学吗？ 我学 中学。 我教了30多年，我现在是2000多块钱一个月啊。 那您觉得这个工资水平是跟大家对这次校园安全事故的一个责任意识有关吗？ 那当然，那教师他要爱岗才敬业噻。那谁爱这个职业？我们这儿现在招老师，这是招到最贴的人当老师。 最什么？ 招到人才了。 您说最什么的人当老师？ 最差的人、就是。 最哦、嗯，最差的。 过去哎，我们教的学生，这个狠的学生就是成绩比较好的，都没有当老师的，没有从教的。 嗯，好，非常感谢杨先生，湖北的这位杨老师啊，说的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事件的一个问题。 果然是牵一发可能会动全身，那不仅仅是校园的安全问题，还会很多的这个校园，包括这个老师的一些待遇的工资的问题也会值得大家关注。那么好了，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的内容就到这里。 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校园安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是解读了各个出现问题可能出现的这个原因，有的说是学生排队意识可能不够太强，平时学校里的训练不够，那有的说是这个老师的待遇可能不太好，因此在危急关头他的这个 会影响大家的 会影响 责任的意识啊， 到大家的这个责任心，我觉得这个很难，现在很难判断，但是老师的待遇不高，这个恐怕是可以认定的这么一个事实。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见， 拜拜。